同地点，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。 Is the voice？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，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，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，丰满。 北京时间23:00。